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来关注天气。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，最高气温为-2摄氏度，夜间有3到4级偏北风，最低气温为-10摄氏度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-2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10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你们算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。小说联播。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弟弟长到了3岁，一半在小曼的背上度过。小曼爱驮弟弟，因为他爱看他驮弟弟时母亲的微笑。其实小曼驮弟弟的时候，继父也是微笑的，倒是保姆常常亮出大嗓门喊小曼快放下大胖小子，他本来就个儿小，再驮个胖弟弟更长不了个子了。就那样，小曼把后来捉弄他欺负他的弟弟驮大了。弟弟来了之后，妹妹也跟着来了。妹妹简直就是继父的女版和铜版，大眉毛，大鼻子，个头也大得出奇，粉红脸色就像把继父的皮肤直接撑到她的脸上似的。后来听刻薄邻居说，那叫猪肺脸色。弟弟和妹妹很快显出了北方人种的优势，祖祖辈辈吃高粱小米包谷的血缘，一旦有了鱼肉蛋奶的辅助，马上被优化。小曼很快就驮不动他们了，他们3、4岁骨骼先就搭建出未来身高体格的框架。弟弟4岁大，听见弄堂里对他这个姐姐的称呼拖油瓶。5岁的一天，弟弟宣布拖油瓶姐姐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，随即又宣布从头到脚拖油瓶没有一个不讨厌的地方。小曼对弟弟的宣布不感到惊讶，某种程度上她是同意弟弟的宣布的，也觉得自己很讨厌。他深知自己有许多讨厌的习惯，比如只要厨房没有人就拿吃的，动作比贼还快，没吃的挖一勺白糖或者一勺猪油塞进嘴里也好。有时母亲给小曼 加一块红烧肉，他会马上将这块肉杵到碗底，用米饭盖住，等大家吃完离开，他再把肉挖出来，一点一点地啃。在人前吃那块肉似乎不安全，也不如人后吃着香，完全放松吃相。保姆说，小曼就像他村里的狗，找到一块骨头不易，舍不得一下子啃了，怕别的狗跟他抢，就挖个坑把骨头埋起来，往上撒泡尿，谁也不跟他抢的时候，再把骨头刨出来，笃笃定定地啃。弟弟最受不了这位拖油瓶姐姐的是这一点，当你挖鼻孔挖得正酣畅的时候，自以为处在秘密状态，却突然发现拖油瓶在看你，并且已经看了你很久了。还有的时候，一个饱嗝上来，你由下至上的冒泡贯通，却发现拖油瓶一道目光过来，黑色闪电一般，让你怀疑他早就在这儿埋伏阻击这个饱嗝。那时弟弟的单词量成语量大大的增加，一语道破拖油瓶姐姐贼眉鼠眼。弟弟身高赶上小曼那一年，小曼偷偷地穿了一件母亲的绒线衫去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跳舞。晚上回到家，弟弟妹妹在餐桌上便开始了对口相声。弟弟说， 能屋里香做老鼠，外面压台行。 妹妹说， 老鼠着件红绒线衫，台行压足。 老鼠眼睛涂得墨赤黑，穷放光了， 脚踢到天上去了，老面皮。 红绒线衫一穿，老鼠变人了。 偷得来的吧？妈农啊，谁有一件红绒线衫？ 母亲说，他哪里有红绒线衫？弟弟妹妹俩一定是记错了。弟弟一听，立刻冲下楼，冲进亭子间。弟弟妹妹出生以后，小曼就换到朝北的亭子间住了。保姆从亭子间搬了家，此刻住露台和三楼之间的6平方米储藏室，比较方便他管理露台饲养场，那里养了5只鸡2只鸭。此时弟弟从亭子间回来空着手，没有搜出成果。妹妹叫了起来， 妈，就是那件呀，有条黑领边，2个黑绒球的。 继父一面看报纸，一面吃母亲给他挑出的田螺肉，对着报纸皱了皱眉头。母亲想起来了，那件呢，那件是要送给姐姐穿的，大姐洗坏了，有点小了。老区来的保姆被母亲尊称为大姐。大姐一听不干了，我给洗坏了，你那毛衣让虫蛀出了好些洞眼子，对着太阳你看看，跟那个罩里似的。 是啊，大姐，虫蛀得一塌糊涂，我一直想补补给小曼穿的。 这话听上去合情理，家里的次货旧货在去废品收购站垃圾箱之前有个中转站，就是小曼那儿。有一次保姆炖鸡汤忘了摘掉鸡素子，鸡在挨宰前吃撑了，素子里正被消化的米粒煮熟，胀破了素子。等保姆闻到鸡汤馊味的时候，那些被鸡的胃酸泡过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。保姆不知怎么样善后，等女主人从越剧团下班回来处理。女主人说，到了吧。男主人来自革命老区，说， 汤到了，鸡洗一洗还可以吃吗？ 所有人除了小曼都说， 谁吃啊，恶心还来不及呢。 保姆说，恶心什么，洗洗干净再放点酱油给小曼吃。 所以母亲说要把虫蛀的毛衣给小曼穿，时局暂时太平了。 晚上母亲来到小曼的亭子间，劈头就问，我的绒线衫呢？ 小曼不作声，母亲开始翻抽屉柜子箱子。 这个女儿没几件好东西，多数衣服是母亲自己的，改改弄弄就到了女儿身上，因此弄堂里的人看到的拖油瓶常常是古怪的老气的，外套小腰身，但比例错了，本来该收腰的地方收在了胯上，垫肩本该在肩膀却落在了大臂上。 母亲一点响动都没有的在小曼的屋里抄家，最后毫无斩获。 我的绒线衫呢？ 小曼还是没有吭声， 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我晓得你喜欢那件衣服，等你再长大一点，我妈会给你穿的。你长大了，那绒线衫我妈就穿不出了，穿了也要给她讲话的。现在你穿她嫌大的，对不对呀？ 小曼摇了摇头， 大是大，不过现在就拿过来，可以确保拥有权。就像他把红烧肉埋进米饭，狗把骨头埋进泥土。那件绒线衫我现在还要穿呢，我一共几件绒线衫你晓得的。 母亲说着说着凶恶起来，脚尖踢了踢小曼的脚。小曼以为面对自己这样一个讨厌的人，母亲太客气了。 你偷我东西，我没同你算账，现在你是要活抢对吧？小死人，小棺材，听到吗？拿出来呀。 母亲上手，食指拇指合拢在小曼的耳朵上，小曼被母亲从床沿拎起，耳朵着了火一样。母亲另一只手在小曼的背上乖了一记。 小曼心想，打得好，你再打呀，每快一记小曼都挣下一部分红毛衣，最后红毛衣就是自己挣来的。 可是母亲就乖了小曼一记，她的手心一定比小曼的背更酥麻。 母亲开始拎着小曼向亭子间门口走，一面低声说，你要她请你去谈话吗？ 继父单位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被厅长请去谈话，家里人也最怕他请你去谈话。 小曼赶紧撩起身上的外套，下面就是那件红绒线衫。 小曼慢吞吞地脱下了外套，再撩起绒线衫底边，从下往上脱，他的头最后钻出红毛衣。 母亲发现女儿哭了。 母亲认为这个女儿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不哭，不哭的女孩怎么会正常？现在女儿却哭了，母亲鼻头眼圈也跟着发红，替拖油瓶女儿擦了擦泪，捋平女儿因为脱毛衣捧起的头发，嘴里保证等小曼长大一定把这件衣服送给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三年后，小曼奔着红毛衣长大了，但红毛衣却穿到了妹妹的身上。 母亲的说辞是，妹妹皮肤白，小曼黑，穿红色乡里乡气的。母亲不愿说主是继父做的，她怕在拖油瓶女儿和继父之间弄出深仇大恨来，便自己担当了。母亲一副你还嫌我不够难，还要往死里为难我的样子。小曼什么也不说，撇下已经为难的奄奄一息的母亲，回亭子间去了。第二天，小曼在妹妹的衣橱里找到那件红毛衣，对着太阳光看，尽管被虫蛀成了罩里，可是还是红得那么好，红色微微晕在周围的空气里。死去的父亲跟母亲结婚时，在一家毛衣作坊给母亲定制了这件婚服，母亲穿扮得越发年少，父亲似乎满足的就是把一个小娃娃般的新娘抱进洞房。父亲在天有灵的话，知道红毛衣没他亲女儿的份儿，而去把别人的女儿装扮成了洋娃娃，一定会在天上伤心的。因为父亲遗传的微黑的皮肤，小曼不配穿红色，红毛衣就要属于白胖的妹妹。小曼拆开红绒线衣的袖口线头，袖子很快被她拆掉，不一会儿她就成了一个拆线机器，按照他心里的一句咒语的节奏运行着，我让你白，让你白，让你白。一个晚上，小曼把红毛衣变成了一堆弯弯曲曲的线头，染色当夜进行。小曼白天就在弄堂里看好了一个铝盆，盆扔在一个邻居家的门口，等废品站来收。盆原先的功用已经作废，因为把它当了十多年卫生间的老猫死掉了。小曼把铝盆放在煤气灶上，煮了一盆水，水沸腾的时候，食入铝制的猫厕所的气味淡淡的升腾。小曼往沸水里投了一包黑染料，用一根木棍搅动一锅黑水，再把一堆红色线头投进黑水的漩涡，满心还是同样的咒语，我让你白，让你白，让你白。小曼和着咒语的节奏，看红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没，眼看着就黑透了。红毛衣所有的历史和秘密被碎尸灭迹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谁都不知道那根公共晒衣绳上的黑色细绒线是谁家的。至于那个铝盆，早已经被扔进了弄堂外大马路上的垃圾箱了。小曼第二天夜里将黑绒线收回，套在膝盖上独自绕毛线，断头都被仔细地接上，结果绕出几大团挺体面的新绒线。小曼到区图书馆借来编织杂志，夜深人静时分编织，直到春天又至，妹妹要换装了，大叫红绒线衣失踪了，小曼自然成了头号的嫌疑人。可是没有人能够逼出一句供词。母亲到学校打听，到小曼所在的文艺演出小分队打听，没人见过小曼穿那件红衣裳。秋天的一个夜晚，小曼织完最后一针，把所有怀疑猜想的线索都收了头。第二天早晨，小曼梳洗之后 换上了新的毛衣。新毛衣黑得可真透，宇宙黑洞不过如此。小曼的亲父亲、母亲和他小曼，他们共有而不在的曾经，全被埋进了黑色。黑色最丰富、最复杂、最宽容的颜色，它容纳了最冷和最暖色谱，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极致。黑绒线衫，裤腿宽大的甲军裤，一头野头发，用了几十个发卡别归着。小曼走到弄堂里，人们悄声议论：“哎，拖油瓶怎么了？哎，一夜之间变成了美人了。”“哎呀，什么美人啊，赖三。”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穿黑色如何藏污纳垢的。早上母亲看见小曼苗条到妖冶的背影，没动声色。像所有中学一样，小曼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，闹革命为主，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。每天下午学校文艺小分队排练，母亲在礼堂找到了穿着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。母亲盯着黑毛衣，看出红毛衣碎尸灭迹案的整个过程来，凑近了能看出黑毛衣里藏了许多断头，被虫蛀成的洞眼拆成线就断开来，要耗费多大功夫去接呀。女儿简直能够去纺织厂当一名挡车工了。那么美的一件红衣裳就葬在这黑色里，以这鬼气的黑色还了魂。还看出了什么了？那两个系在领口的绒球去了哪里？母亲揪住黑毛衣的领口，伸手进去掏。哦，绒球充当了女儿永远欠缺的那一节青春发育。母亲看着两个绒球说道：“要面孔吗？”小曼没有吱声。母亲抬手给了女儿两记耳光。当天夜里，小曼在浴盆里放了半盆冷水，把自己泡进去。江南三月，夜里的冷水还是足够冰冷，足够泡出一场高烧来。十年前，就是一场高烧，让母亲长久地抱了小曼。一场高烧让母亲还原成她一个人的亲妈。十年里，小曼也太不争气了，一次像样的烧都没有发过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萌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梦想开始的地方》，由上善作词，赵琳作曲， SH48 演唱。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，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，获取知识有了力量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把人生的灯塔